年，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又是一晚10点半呐、啊，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呐、啊，敌人杰作中间，远方他站旁边，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。狄仁杰狄神探，狄的经典呐、啊，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呐、啊，平平断断，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，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，书接上文，话说从头。说汉阳县发生了一起命案，报案人叫梅超峰，前一天回娘家，第二天一早回来就发现相公陈玄峰死于卧床之上。没仇没怨没对家，梅姑娘，你再好好想想，有没有来闹过事儿的，有没有欠你们钱的，有没有。狄仁杰决定去司徒兄弟俩的家里去查访，一行人奔赴城外往西30里的桃花路，路上元芳不慎打碎了一坛酒，发现这酒毫无酒味，还有异味，看来是店家掺了大量不纯净水的缘故。关于此案疑点如下： 陈玄峰死因不明，并且呢，屋子里形成了一个密室环境。 那个司徒神是个超级大胖子，每天早上来回60多里，拎10斤酒给他兄弟。我走这路我都难受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 嗯，这司徒兄弟一年多来赊了700多坛酒，这酒钱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。梅超峰不乐意，但她丈夫陈玄峰却什么也没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看起来给酒掺水的人应该不是陈玄峰，但怎么被杀的就是他呢？不过这是在假设陈玄峰之死是和掺水的酒有关的基础上，要是跟这个没有关系，那他的死因到底又是什么呢？ 以上都是猜测，查案还是要脚踏实地，作作实实的去查。这不，来到了桃花坞，狄仁杰让元芳拎着剩下的一坛酒，假扮送酒的伙计去敲门，让小乔去后门埋伏，自己则藏起来观察动静。这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后，情节不够旁白凑， 嗜酒成性要人命，色中厉鬼把门扣。 嘿，我说你这旁白啊，说什么呢？眼下把门扣的人是我，知道吗？说什么说说说什么说什么你？你就告诉什么色中厉鬼把门扣？你以为我听不出好赖话？谁色中？谁厉鬼？谁？ 哎呀，放！你个二货，现在管他旁白说什么干嘛呀？你在干什么呢？啊？不知道你在执行任务呢？好好叫门。 对，有人没啊？有人没？ 元芳敲了半天门，没人应声，是没人在家吗？他推了一下门，门自己开了。这门滋妞妞的自己开了，他就没插上。李元芳转头看了一眼躲在一旁的狄仁杰，狄大人点点头，李元芳便抱着酒坛子进了门去。 那什么，我进来了啊。有人没？有人在不？我是来送酒的啊。 进去半晌，元芳又急匆匆地退了回来，叫狄仁杰跟他一起进去。只见啊，满院墙都落着酒坛子，从外看是一圈院墙，从里看啊，那就是一圈酒坛子墙。 这少说也得有3、4、5、6、7、800只酒坛子呀，看来梅超风所言不虚，这一年多设了这么多酒出去。 哎呀，大人，别感慨，你赶紧进屋里再看看吧。 二人进屋，一阵浓重的酒味扑面而来，还混杂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血腥味道。只见卧床上一个蜷缩的身体打着酒酣，正昏睡不醒，怎么叫都没反应，想来这就是一天10斤酒的那位司徒九了。 哎呦，怪了，哎，这儿怎么这么多女人衣服啊？哎呀妈呀，难道这司徒大兄弟俩还有偷女人衣服收藏的癖好呢？ 哎，疯了，你看， 哎，这锅里煮什么玩意儿？这是肉汤啊？我尝尝，怎么那么，这有肉有酒，哥俩过的日子不错呀。哎呀妈呀，这 正说尝尝鲜的李元芳突然大惊失色，话都说不利索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 啊，对呀，芳啊，怎么回事啊？ 肉，人肉， 这锅里煮的不是旁的，这是啥肉啊？哎呀，煮的皮开肉绽，哎呦，我就别形容了，简直是惨不忍睹啊！ 哎呀，行了啊，没瞅见锅里就是个猪蹄子吗？危言耸听的，芳，别愣着，快把小乔喊过来，彻底搜查这个屋子。 李元芳诺了一声，去找小乔。不一会儿，后院传来小乔的呼喝声：“ 弟弟。”迪迪，你快来看，快！ 听见小乔招呼，狄仁杰急忙赶往后院，一个没收住脚，险些掉进一个大坑里。幸亏元芳拉住他的衣袖，这么定睛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坑里尽是森森白骨，有的应该是死去不久的。 变态杀人狂！ 杀人变态狂！ 哎呀妈呀！那刚屋里见那些女人衣服，这坑里这堆白骨，太残忍了！大人，咱们可一定得把这个凶手绳之以法呀！ 三人回到屋中，看着酒醉不醒的那个倒卧汉子，商量起对策来。 芳，你去把这个人的衣服给扒了，用绳子给他捆结实了，把嘴也给捂严实了，然后扔到后院的坑里面去。完事儿以后呢，你把他的衣服穿上，身上呢撒点酒，你倒卧在那儿，你来假扮司徒九。 好吧。 捆结实了啊。 好嘞，知道。 乔妹，你看那院子里面那个酒坛子墙，还有这屋子里面的这几坛子酒，只有2坛是不一样的。酒封上面写着的是临县，还有2坛被摔碎的坛子，也就是说昨天一早司徒石从梅超风那里赊来的酒是兑了水的，而在此之前全都是货真价实的好酒。 那就是说 酿酒的陈玄风之死就是和这次掺水的酒有关了。 嗯，应该是昨天司徒石回来把酒给司徒九喝，发现是假酒，结果就给摔了。然后司徒石去离这儿50里的临县县城买酒，所以这屋里现有的这两坛酒啊是换了新的店家那儿买的。 那这些人肉呢？ 哎呀，这就不好说了呀。小妹啊，仔细翻找一下，看看能有什么发现没有。 好嘞。 大人，那个司徒九啊被我扒光了，捆成粽子扔后院那个死人堆里去了。他这衣服上啊，哎呀，全是酒味啊，熏都快把我熏晕了都。 哎呀，你就忍一忍吧啊，穿上。哎，你就躺这儿吧啊。 哎， 装醉死的司徒九啊，等着他兄弟司徒石回来，来把你给叫醒喽。你就施展你的菊花点穴手，把他给点喽。 好嘞。 哎，迪迪，你看， 嗯，这包是什么呀？针？不对呀，又细又软的，这都十不几个了呀，这都。 这种针叫牛毛针， 哦， 是一种极其难使的暗器， 嗯， 细细软软的，硬不起来。但是呢，在使暗器的高手手里，那就是坚硬无比的利刃，破风而出，杀人无形。 那会不会？ 有可能。 哎呀， 如果陈玄风是被牛毛针所杀，那身上找不到伤痕，那是可能的，因为太过细小了，往往都是被忽略掉了。 哎呀，这简直是高手中的高手啊！ 哎，这针包上绣着字儿呢。 酒。 嗯，看来使牛毛针暗器的就是这个醉鬼司徒九， 还真是真人不可貌相啊。这样，乔妹，你身轻如燕，你到房梁上面躲着，下面方要是偷袭不得手，你就从上而下以支援他。 好嘞。那迪迪你藏哪儿啊？ 我就只会一招白鹤亮翅，我估计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了啊。你们两个要是顺利得手的话，那也没我什么事了，是吧？这样，我钻床底下，我总揽全局啊。 哦， 都安排妥当了。元芳假扮醉鬼司徒九倒卧在床上，小乔上房梁准备随时支援李元芳。狄大人一缩身趴床底下总揽全局，就等着那司徒石回来。眼瞅着天色渐晚，只听得院门被推开，一个男人哼着小曲儿回来了。嘟嘟 嘟嘟，哎，老九，老九啊！哎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哟吼，你还睡呢啊？哎，瞅瞅，哥哥，我给你带好酒回来了啊，两坛子10斤，临县的杏花村不比那陈玄风的那酒差。嘿嘿，哎，就是道远了点，哎，来回100多里地。可哥哥，我是谁呀？啊，那也是江湖上有一号的。哎，老九，你倒是起啊！你是不是怨哥哥呀？不能够啊！谁叫那陈玄风那小子给你的酒里兑水了呀？对不起咱哥们儿的，都让他活不成。哎，这么一来，陈玄风的媳妇儿就成寡妇了。从前你为了那口酒不让我动他媳妇儿，现如今，哎，你瞅瞅，人呢我给搞回来了。等会儿你和你的杏花村，我风流快活一场，完后呀。哎，老九，哎，老九，哎。 说着话，那司徒石就去推床上的司徒九，想把他给叫醒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假扮司徒九倒卧在床上的李元芳猛一转身，施展出平生绝技奥义大招， 卷帘上， 蹭蹭蹭，3处大穴8处小穴都给司徒石点了个结结实实。掌上灯这么一看，我的个天儿啊！眼前这司徒石哪有个人样啊，整个一刚烈脱生，八戒转世，那肥头大耳的没人模样啊。 哎，那谁，小乔下来吧，下来吧，大人出来吧，出来吧啊，那啥搞定了啊。哎，你们瞅瞅啊，这肥头大耳的。哎，我说胖子，你就是司徒石啊。 哎，让我瞅瞅。呵，这家伙没1000斤也得有800啊。嘿呦，我说你行啊，轻功不错呀，到临县来回100多里，拎2坛子酒，再去汉阳来回60多里，采了朵寡妇花儿。哼， 没想到啊，我们就等着你落网呢。 哎，快把这个被绑的姑娘给松了绑，照这家伙刚刚自己说的，他应该是把梅超风给绑来了。 可不是嘛，被这司徒石绑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死了丈夫的梅超风。此时昏迷不醒，但好在性命无忧。被封了穴道的司徒石和早先被捆了扔在后院死人坑里的司徒九，就这么的被押送回了汉阳县衙。但这司徒石足有千斤重，把他拉回去可是费了大劲了。回到县衙也顾不得舟车劳顿，狄仁杰狄大人立马升堂问案。 啊，对，堂下何人，报上名来。司徒石，报上名来。嘿，你都到了大堂之上了，你还想行使缄默权呢？ 不好意思啊，大人，我那个人，我刚才点穴的时候，我点他哑穴，我给忘了。 嗨，我说怎么他一声不吭呢？就给他解了哑穴。哎，别的穴别解啊。 哎，好，李元芳之奥义大招， 卷进去。放开，放开老子，老子我这就要了你这狗官的驴命。喂，小乔，你这贱胚贼，你给老子过来，不把你撕巴了，老子我就不姓司徒。 你认识姑奶奶我？ 哟，你忘性挺大呀。啊，两年前你们江南世家为了杀我，特地拿你做饵，你一剑刺我落牙，你忘了啊？ 啊，你是 乔妹，你认得这司徒石 啊？怎么着，你们江南世家还拿你做饵抓过这个采花大盗呢？ 两年前我跟我姐回家看爸妈，那会儿江南一带闹个叫司徒七的采花贼，看上哪家姑娘就直接飞书给那家，说哪天哪时上门来，任你怎么防范他总能得手。这家伙轻功了得，来去无踪，我们江南世家就定了一计，用我换了他要上门采花的那家姑娘，只等他来，趁他不备一剑刺中他的腹部，他带伤逃跑，我们就追，在一处悬崖的地方他就掉下去了，我们都以为他死了，也确实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没想到 没想到吧，我落崖不死，只是被你一剑刺中了胃，打那之后我就得不停的吃，总觉得饿，还得要不停的吃肉才痛快。哎呀，这才不到两年，原本清俊俊朗的我竟然吃成了一副八戒模样。从此啊，我就改名叫司徒石，食人血肉的食，都是拜你和你们江南世家所赐。多少回啊，我都想去报仇，可我那傻兄弟说算了吧，什么愁情烦恼都酒肉穿肠，过去就过去了，从此我俩就在这桃花坞隐居起来了。 那陈玄风和你们？ 哼，那陈玄风和我兄弟司徒九号称什么九徒双友，一个酿一个品，但我兄弟是什么人呢？啊，牛毛针的暗器功夫独步天下，那在杀手界可是数一数二的高手，都被酒给耽误了呀，啊，成了个酒腻子。他要金盆洗手隐退江湖，做他的酒中神仙。陈玄风那会儿娶了媳妇儿，跟汉阳开了家酿酒作坊，两人约定每天十斤酒，有生之年不相负。谁知道陈玄风这小子竟然给酒里掺水呀。 掺水的是我，不是我相公。 杀谁不是杀啊，反正要不是中了狄仁杰的圈套，小寡妇你现在不光被本大爷采了花，也成了本大爷腹中的一坨肉呢。 是你杀了我相公？ 算是也不是。 什么叫算是也不是？司徒石，你把话说清楚了。 我轻功行，但拳脚功夫不行。我那兄弟暗器功夫高，但一天到晚烂醉如泥。我就跟东瀛忍术里学了招傀儡术，想杀谁于无形就操纵他出去杀。刚拿陈玄风练了手，接下来就要杀你们江南世家。 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天不佑啊，大仇不得报，报汉终身啊！ 你个采花的淫贼，吃人的恶魔，上天要是佑你，那才是瞎了眼呢、 啊！哎，你也别这么说啊，当初我遭到江南世家暗算坠崖，不就没死吗？哎，这两年来我又采了多少花，吃了多少肉，我自己也算不过来啊。就算上天不是全瞎，那也是半瞎。嘿嘿嘿，够了啊，够了啊，酒肉风流也不枉此生了。 哼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们兄弟俩如此扭曲残暴的行为，这也算是到头了。来呀、啊、收入死囚牢，秋后问斩。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左左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阿佳、图特哈蒙、程苑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东边的黄连小肚里酸，我鸡公肠炒米饭啊， 爹 我里嚼一嚼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、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啊，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！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。郎啊郎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狄 仁杰，来啊！ 我 师爷啊，乖，你下来啊，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！ 哎呦呦呦呦呦，不能做这个，不能做这个。 黄连小肚里酸，我鸡公肠炒米饭、啊、 怎么样， 我里嚼一嚼。 我不吃解药， 没用得着，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男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！ 你吃吧，你想啊，想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菊花点穴手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。郎啊郎。安慰你下厨房啊！ 哎，我说，你点了他的穴，他还怎么吃东西啊？ 啊，我帮你把他嘴掰开。 这个老辛苦呗，冬天。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吃完赶快上茅 为洞房啊。 是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，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 中注定的危机，捍卫。 浪漫被你想摘在这里面，有你每天是经典，我望着大海许愿，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。围绕在你肩前，守护你的眷恋，想穿梭永恒的蜜恋，只为你实现哦，你所有心愿，在慢慢靠近的一些。快乐画面 愁来没有